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我哋嘅另一位靚仔主持黄晓初阿聪喺度嘅。 乜我靚仔咁？ 好靚仔啊！我见到你背脊，觉得你靚仔啊！ 大家净系听把声，可以即系用大家嘅想象力想象下。 哇！嗱，阿初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听咗一个好即系一个好经典嘅剧目，亦都系你大学嘅时候嘅一个其中一个导演嘅作品啦，就系 Marasat 嗰个廿六个字嗰个剧本。咁咧就系讲啊，其中一个角色就杀得猴着啦。咁我翻去咧就对呢一个男人咧念念不忘。我翻去睇咗好多佢资料，我发觉咧原来佢对依家后世嘅人咧都几有影响嘅。 绝对系啦。 即系我唔记得我哋上一集有冇讲到就系杀得猴着，依家形成咗个杀得主义。喺好多心理或者涉及性嘅一啲研究上面咧，杀得猴着，杀得呢个字 S 呢个字咧，就系用咗落去做哦。我哋而家讲一啲可能 性虐待 stand for 嗰个 SM 嗰个系啦，嗰样嘢啦。哇，佢影响到咁深，我觉得呢个人咧，即系如果要描述佢嘅作品，一定唔止一部嘅。 你意思系舞台剧、电影咁样？ 所有 我大约我自己知道都有四五套噶啦、 嗯， 我知道都有四五套啦，即系唔好讲话佢影响其他文学嘅作品啊、 嗯， 或者其他人嘅唔同嘅作品先啦。即系如果讲画嘅话，系多到你数唔到啊。 系啊，或者佢自己嘅著作都有好多啦。 佢自己嘅著作当然系多啦，佢、啊、最出名就写书啊嘛。 系啊，系啊。 关于佢嘅古仔、舞台剧啊、电影啊，我谂我净系我自己知道四五套，我肯定我系孤陋寡闻，只系知道四五套，肯定系有更加多嘅。 已经孤陋寡闻，咁系啦，我咧就系上网再揾啊，揾到一套咧就哇，好得意嘅呢一套，叫做 Quills 啊 ，Quills 羽毛笔啊， 系羽毛笔或者系圣书狂人啦，译做 啊，译咗做算圣书狂人啦嗰套电影，但系就 Quills 原本嗰个字就系解做啲羽毛笔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 啲人结婚嗰阵时一定要有支笔喺台面嗰啲啊， 即系咁样签名系靓。咁嗰支羽毛笔，同埋可能咧，即系象征意义，象征翻啊，杀得猴着佢创作过程就系佢点都唔会放弃佢自己手上呢个羽毛笔啦。即系呢一套电影都几围绕呢样嘢。即系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咧，都可以去坊间咧揾到呢一个电影嚟睇嘅，叫 Quills、嗯、Q U I L L S。咁不如咧，即系讲开呢一个电影，我哋今日咧就详细啲讲下呢个电影啦。咁啊，就系《圣书狂人》呢个剧本啦，就写喺1995年嘅时候咧，首先咧就喺纽约嘅百老汇上演咗先嘅。咁跟住咧，就喺2000年嘅时候咧，佢就改编咗为电影剧本啦。当中咧亦都攞过好多嘅剧本嘅一啲奖啦。咁但系呢一个作者咧就系阿杜格怀特啦。英文点读啊 ？Doug Wright 系啦 ，Doug Wright。 佢咧到依家咧都仲系在世嘅。咁啊，系一位好出名嘅美国嘅剧作家啦。咁啊，写咗好多剧本。佢另外一个好出名嘅剧本咧就系叫做I am my own wife， 译唔妻啦，即系如果要译嘅话， 我就系我老婆咯。 系啦，我就系我老婆啦。咁啊，嗱呢个 Quills 呢个剧本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又即系讲下佢内容系点咧？ Quills 呢个剧本，首先咧就好多人咧都听到话，又系杀得猴着嘅剧嘅关于杀得猴着嘅古仔啦。咁呢个就开宗明义讲到明，就唔系一个完全写实嘅古仔嚟嘅，但系就有一啲嘅主题嘅题材，或者一啲中间嘅一啲 elements 啊，就系用一啲史实嘅元素嘅。譬如第一，上次我哋已经讲咗啦，就系呢个杀得猴着晚年系真系住喺呢个疯人院嘅。 系啊，系啊，系啊。 史实咧，亦都真系有记载过咧，佢就喺疯人院入边曾经系导演过个疯人院入边嗰啲疯人做戏嘅。 系 咁呢样嘢，亦都有喺我哋呢一个而家要讲嘅呢个 Quills 呢个戏入边咧，有出现过。 系啊系啊。 咁就当然亦都系佢写咗好多嘅好出名嘅著作啦，嗰啲我哋就笼统地叫做咸古啦，系咪？咁就系呢啲 即系涉及性嘅一啲故事啦。 系啦系啦。咁就呢一个剧本原本嗰个舞台剧个版本咧，就同电影嗰个版本咧，就个改编就唔系好大嘅，个主要嘅脉络都系一样。咁但系因为始终系电影个媒体上唔同咧，就有啲嘢可以交代得清楚一啲，讲得多一啲。咁譬如话其实个古仔就系话点解 呢個薩德侯爵會係喺呢個風雲院入面呢，第一樣嘢就係當時嘅社會就認為呢個人係黐線㗎啦，係咪？即係佢做啲咩呢，就係基本上就係奸淫佬，都接近未做掠㗎啫，奸淫佬就係捉晒啲女仔呀，捉返佢自己個城堡度呀，即係佢嘅宮殿嗰度呀，佢自己住嘅地方嗰度呀，咁跟住嗰啲女仔就消失咗㗎啦，咁就搵唔返佢㗎啦。咁喺法國大革命之後，咁當然佢就其實係好彩㗎，佢就冇俾人斬到頭，冇上到斷頭台，係因為佢係黐線㗎嘛。 系啊，用咗呢一个名义就唔需要啦， 名义佢 就唔算犯罪啦，佢都控制唔到噶， 系啦，冇办法啦，咁啊唯有就入咗去疯人院，咁就其中一个最难搞嘅问题就系佢入咗去疯人院之后唔知点解，咁啊依然有一啲佢嘅著作就喺坊间流传啦，咁、但系呢啲著作咧就冇写到系又话萨德侯爵佢写嘅，咁就真系无名氏咁样就周围流传啦，点、知辗转咧呢啲书咧就流传到去边度咧，就是、流传到去拿破仑度，拿破仑当时系执政啊嘛，咁啊睇到就系一睇嗰啲字眼啊，嗰啲文笔。就知道系佢啦，咁就即刻话喂，有冇搞错啊？已经运咗喺疯人院噶啦，点解仲会有啲咁嘅嘢走出嚟噶？一定系疯人院办事不力啦。咁就派一个新嘅个当时嘅一个主治精神病嘅一个医生，咁就派去就系看住呢个精神病院啦。咁但系其实当时嘅精神病院亦都系一个修道院嚟嘅，其实即系由牧师去管理嘅。咁呢个医生呢，其实喺当时嚟讲呢，就呢啲医生就冇咩药啊，冇咩方法嘅，主要就係用一啲唔同嘅折磨啊嚟令到佢哋就可以冷静啲 啦， 主要系啲酷刑啦，即係譬如试下搵啲冻水浸佢24小时睇下佢会唔会冷静啲啊，嗰啲咁样嘅嘢啦。 佢仲要系浸你跟住捞返起，浸你捞返起，不断重复呢样嘢，你真係会好痛苦。 係佢用啲咩方法呢，喺个舞台嘅剧本入面就冇去描述嘅。 呢个系我电影睇到嘅。 我哋知道就系当时嗰啲所谓嘅医生，其实佢系用啲非常之不人道嘅方法去处理佢。咁好啦，个戏正式开始啊！呢啲都系个前设嚟嘅啫。一开始就系讲咧呢个新官上任，呢、这个新嘅医生啦、就嚟到呢个疯人院度坐低，就同一个建筑师就坐低喺度倾紧偈。呢、这个建筑师系何许人呢？就系佢呢个医生，其实就要呢个建筑师咧，就帮佢起一间屋。起呢间屋爱嚟做咩咧？就系爱嚟咧困住佢。啱啱新娶翻嚟一个好后生、年青貌美嘅一个少女，十几岁一个妙龄少女。咁但系佢其实系一个即系应该系五六十岁嘅医生嚟噶啦。 好老嘅一个医生。 咁佢就叫呢个人咧就起啦。咁但系咧就呢个建筑师就同佢讲：，哎呀唔得啊！我用乜嘢料咧？你嗰个太太咧，佢都系唔系好满意啊？觉得啲料啊唔够靓啊，呢度又装潢得唔好啊，嗰度又唔够大啊，咁样我哋要多啲钱先得。咁跟住呢个医生就话：，我唔理你。用咩方法啦？总之你就要想办法令到我个太太咧好中意呢间屋，同埋成日困喺呢间屋入边，即系好似一个雀笼咁样啊，困住咗。 就华丽啲，等佢甘于留喺呢一度嘅。 系啦，佢就好想咁做，咁佢就话：总之我会想办法搵钱啦。咁跟住呢个建筑师就走咗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然之后咧，就有一个稀客就嚟到呢一个新官上任呢个疯人院嗰度。呢个稀客系边个咧？就系萨德侯爵个老婆。萨德侯爵的老婆一走入嚟佢个办公室，就同呢一个医生讲：，都未开声啊！呢个医生又同佢讲啦：，你唔使谂啦，太太，我哋系点都唔会放你老公啦，你死咗条心啦。虽然我新官上任，但系我都唔会放佢啊！你唔好谂住同对我做任何嘢，我就可以放佢走啊！因为拿破仑落咗命令噶啦，你算罢啦咁啊！咁呢个萨德侯爵嘅太太竟然讲咩咧？就系、是。唔系啊，我嚟就系叫你千祈唔好放我老公出去啊！一放佢出去就大件事啊！你知唔知啊？哇！自从啊，全世界都知道佢系变态嘅之后咧，我啲社交生活我都唔知点算，啲朋友唔肯同我玩啊，平时出去约出去饮茶又唔叫我，我完全冇晒生活噶啦！我就系知你新官上任就特别过嚟同你单声，千祈唔好放我老公出去啊！咁啊， 有咁耐留咁耐啦 咁。跟住呢个医生一听到灵机一触就即刻讲：哎呀，咁啊大件事啦！你知啦，李先生啊，佢又之前又侯爵又剩，食嘅要食好嘅，住嘅房又要大嘅， 各种各样，又要我哋啊，点都要加多几个 secure 啦，系咪？要多啲嘅守卫，咁先至能够看得住佢，唔俾佢走啊！咁点都唔多唔少要多啲使费喎，咁你话点好咧？咁样，咁当然呢一个太太就要想办法搵钱俾佢啦。如是者，佢就可以解决到一个佢好大嘅问题，就系点样搵到啲钱起佢间屋。好啦， 系啊，呢个 到呢 个 时候，个戏另外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出现啦，就系、是。本身呢个修道院咧就有一个牧师去运营噶嘛，咁呢个医生就即刻叫呢个牧师入嚟就话：喂，你点搞噶呢度？你一路就叫你就想办法揾个地方就是、看住呢个撒德侯爵啊嘛？点解佢嗰啲书仲可以流传到出去嘅？佢呢个牧师睇一睇就系、啊、真系，点解会流传到出去嘅？佢话：得啦，你都系搞唔掂噶啦，即系个医生同佢讲，你都系搞唔掂啦，等我嚟啦，算数啦咁啊。呢个牧师咧，佢就觉得唔得，唔可以俾你嚟，因为我哋呢度修道院咧一路都系。认为系应该用啲好温和嘅方法，想办法去教育同埋慢慢改变我哋嘅病人。咁、就唔应该系用你嗰啲咁残忍嘅手段嘅，因为佢都听闻过呢个医生嘅大名啦，究竟用啲咩方法，所以就话你俾我搞，我会想办法令到佢哋贴贴服服。你喺度只要做老细得噶啦，我想办法搞掂佢，你俾我用我嘅方法。咁佢就去明查暗访，究竟发生咩事啦？因为佢一路都同呢一个撒德侯爵其实系好老友嘅、因为都住咗咁耐啦。 系啊，就话喂，你继续写啦，继续写就唔会做其他错事啦。 系啦，咁啊，同埋佢 俾啲最好嘅纸最好笔佢啊。 系啊，同埋、即系都好好笑嘅就系喺之前讲 Maratha 另外嗰套戏咧入边咧都系话嗰个大老细咧都系话，诶、哎、我哋啊唔中意。即係打啲病人或者點樣對佢哋差，我哋已經將 educate 佢哋同埋用 art education， 所以佢就好鼓勵，係一樣係啊，好鼓勵佢哋咧就係畫下畫啊，寫下嘢啊咁樣， 玩下雀仔啊， 係啦嗰啲咁樣，咁啊就俾佢繼續寫，咁點知佢就發現咧就係佢就當竟然係寫啲咁嘅古仔啦，咁但係佢就都係唔知道點解可以流傳得到出去，原來佢呢啲。咁样嘅书咧可以流传到出去咧，就有一个好重要嘅人物系帮佢手嘅，就是、有一个洗衣女工，就是、Madeline 呢个洗衣女工咧，就系每一日咧喺嚟帮佢收衫去洗嘅时候咧，佢就会偷偷地攞咗佢嗰啲文稿咧，就攞出去，就再辗转俾出边嘅人再攞去印咁样。咁但系佢得到啲咩好处啫？即系佢冇好处噶，点解佢要冒咁嘅险咧？最重要嘅好处就系、是。佢好中意睇嗰啲咸 系啊！佢自己好中意睇，佢会读俾其他人听，佢都一定要睇落去。 同埋佢身边大部分嘅嗰啲洗衣女工啊，其他嘅厨房嘅女工啊，都系好中意听嘅。咁就成日围住。当然啦，当中亦都有一啲，哎呀呢啲嘢好厌恶啊！你唔好再读啦咁啊！你唔中意听，你咪走开咯，做乜啫咁样？跟住佢哋又围埋一齐，好开心咁睇完之后咧，又再攞出去印啊咁样。 呢、這个角色喺电影版本就系奇温斯嚟做嘅嗰、那个角色啦， 好紧要啊！当年诶，我好记得我睇过一啲记录，就系话个编剧知道系奇温斯利会做呢个角色咧，佢都有一个好大嘅强心针嘅。 哦、okay, ， 即系因为初呢个剧本当然喺舞台剧界都好重要啦，当然咁，但系突然间话要搞套电影，咁都有啲惊惊地。但系揾到奇温斯利做呢个角色，咁佢哋都好开心。 放心咗， 系故事继续发展啦。 系 咁，佢就知道咗，原来个洗衣女工就攞佢嗰啲文稿就攞去印啦。咁于是就呢个牧师好简单啦。你既然攞啲文稿攞去印，好简单。唔俾纸唔俾笔嚟，咁你咪冇得写咯， 系咪、啊？ 咁就唔俾纸唔俾笔佢。 嗯， 咁佢又点算咧？咁呢个撒德侯爵就攞啲酒喺啲被单度写。 嗯， 咁又系俾个洗衣女工又攞出去。咁辗转又俾呢个牧师发现咗啦，因为佢都要做嘢噶嘛，要做佢嘅工作噶嘛、到最后都唔得，咁呢个撒德侯爵咧嬲起上嚟就系点咧？用血。同埋咧就用嗰啲糞便就寫喺牆度啊，即係基本上係一個發泄嚟，因為冇辦法將嗰啲文字流傳咗出去噶嘛，咁樣做。咁卒之到最後咧，佢就同呢一個洗衣女工咧就夾到一條計，就係點算咧？就係、是、咧就我哋中國古人有作壁偷光，佢就有作壁講鹹股，就將嗰啲牆咧就作穿嘅好，唔作穿嘅好 啦。或者本身有啲窿仔啊，啲病人可以自己原來夜晚我哋溝通嘅嗰啲位， 講俾隔離房嗰啲其他嗰啲瘋人院嘅病友聽。咁嗰啲病友咧聽咗咧，就再傳俾另外一間房，就再傳俾另一間房，最後咧就傳到去最後嗰間房就係洗衣女工啊 Madeline 佢聽翻，咁啊抄低就攞出去。 咁好不幸呢，就係因为要传过呢啲咁样嘅病人嘅耳中呢，咁有一啲病人听到之后呢就狂性大发，其中一个最重要喺个戏入面都几重要一个角色，就係一个纵火狂啊， 系 啊，中意放火嘅，咁啊 好中意放火，系 啊，嗜好嚟嘅，咁佢就 有火就好兴奋嘅啦嘛， 听到之后呢就放火烧间疯人院。 咁首先又要知道杀得猴雀嗰啲内容呢係真係会激起佢哋，哇，好有欲望，好想做自己好想做嘅嘢，越做越嗨啊，真係，咁跟住就攞火嚟放是最嗨的啦。 到最后就有一个病友就做一啲佢平时洒落嘅嘢啦，就係放火就烧咗个疯人院。咁场火係救熄咗㗎，但係好不幸地就有一个人死咗㗎，就係、是、呢个洗衣女工。 嗯。 个洗衣女工就死咗。咁呢一个杀得猴雀呢就即係突然间就好后悔啦。因为某程度上係因为佢做嘢令到呢一场火警发生，亦都令到佢喺呢个疯人院入面其中一个即唔知可唔可以算係朋友啦，起码係一个平时可以同佢沟通到，有机会同佢沟通到，亦都虽然都係即係觉得佢有啲变态，因为喺戏入面都有一啲场次係讲呢个杀得猴雀调戏呢个洗衣女工。 嗯、 但係呢个洗衣女工由于係鍾意嗰啲咁样嘅咸故啦，所以就即係同佢都有少少交情嘅。咁但係呢剧本入面有一样嘢呢都几隐藏咗，冇讲得好清楚㗎。 係咩呢？ 就係咩呢？就係呢一个牧师啊，在知道这个洗衣女工死了之后呢是很生气的。他是到最后去到要点呢，个戏的到最后结局就是点呢，为了要控制这个杀得猴雀，令他不可以再写这些东西的话呢，亦都不可以再讲这些东西呢，在这个剧本里面，不是事实来的，这个在这个剧本里面，是这个牧师呢是割断了杀得猴雀的脷，亦都切断了他的手脚。咁啊，令到佢到最后系冇手冇脚，得翻个身体， 一定冇得写啦。 系啦， 知道 到最后亦都系死埋啦。呢个杀得猴雀，咁就有一啲嘅分析，或者有一啲嘅，即系都亦都唔系净系分析嘅，因为喺舞台剧剧本入边，亦都有一场咧，就系呢一个洗衣女工嗰个尸体瞓咗喺度，然之后到最后咧，呢个牧师啊，系面对住呢个身体，系突然间咧，系有一啲嘅某啲嘅欲望啊，对呢个身体。其实我谂个剧本想讲嘅就系、是，其实一直呢个牧师都系中意呢一个洗衣女工。 嗯， 但系碍于佢系一个牧师，佢唔可以表露呢样嘢，唔可以做呢样嘢，所以到最后呢、这个洗衣女工死咗，同埋阿杀得猴雀佢自己亦都好懊悔嘅时候咧，到最后系呢个牧师系做一样咁嘅嘢，就系、是、咁样惩罚呢个杀得猴雀，而到最后咧。竟然是咩呢？竟然是这个牧师啊，都是精神失常咁样，就自己入咗个疯人院，成为咗个疯人，真系由嗰、那个一开始嗰个医生咧就执掌呢一个疯人院嘅， 系反而锁翻住佢。 但系好重要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嚟到呢度咧，其实系去到个戏嘅中段，我哋发现一样嘢嘅，就系嗰个医生咧，佢个老婆咧就竟然系同嗰一个建筑师咧系私奔走咗嘅，攞咗佢啲钱。 唉，点估都估唔到啊！我谂啊，医生，觉得自己咁强大系咪先？ 系啊，佢一路谂住就系起揾人帮佢起间屋，就系困住佢。点知帮佢起间屋嗰个咧，其实咧应该系佢嘅守卫嚟噶嘛？点知佢嘅守卫就系同佢嗰个笼中鸟就私奔走咗嘅。 哦，就开咗嗰个笼。 系啦，咁 同一只仔。 佢一开始已经讲紧佢冇乜钱噶啦，因为好多钱已经用咗啦。 系啊。 咁呢度佢大部分嘅钱俾人偷走咗，个老婆又冇埋。咁到最后个戏嘅结局就係点呢，呢个杀得猴雀死埋，嗰个牧师已经入咗疯人院啦。到最后呢就係呢一个医生院长啦，就係、是、用嗰啲疯人呢就係帮手呢，就係将杀得猴雀之前写嘅文呢就印刷成书就出版就卖，等佢可以赚返啲钱。 哇、哦、真係好奇怪，因为即係呢个医生啊，好似佢最大任务呢就係要打压呢啲故事出版啦。但最终嘅结局，佢为咗赚钱，佢都系要出版翻佢之前打压嘅呢一啲故事，就系杀得猴雀嘅作品啦。 冇错， 哇，真系好可悲。好啊，咁我哋听到呢一度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想问阿初，即系咁多咁，我觉得好独特嘅角色嘅，等下我哋做个角色倾下先。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 继续翻嚟一劇之本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我哋嘅主持啦，黄晓初阿初嘅阿初你好， 你好啊。 嗱，我哋今日咧就讲紧个剧本咧，就叫做 Quills 啦，可以译做系圣书狂人或者系鹅毛笔啦。咁啊，有电影嘅版本，亦都系有舞台剧嘅版本啦。咁啊，作者咧就系杜格怀特嘅，咁系一个咧我哋坊间都揾到嘅一个，即系可以揾到一套电影或者剧本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去揾一揾嘅。咁啱啱咧就大概咧讲咗个故事嘅内容啦。 我想讲下个戏个名啊，其实 系好啊。 嗰个戏个名叫做 Quills 啊，英文叫羽毛笔啦。原本呢个名字我真系觉得好好， 嗯， 即系中文译做圣书狂人啊，真系我觉得纯粹喺个商业上嘅考虑，我谂明白嘅。 嗯， 即系你谂下，睇个人写咸股，点都好过睇住一支羽毛笔啦。但系羽毛笔呢一个名字，我觉得系定得相当之好。 点解咧？ 嗱，第一咧就系剧本入边应该有一句咁样嘅对白嘅，就系话萨特侯才会讲啊，佢话你可以唔俾自由我，你可以乜都攞走我，衫裤鞋袜你可以全部攞走，但系我只系需要一支羽毛笔，点解你都唔俾我？即系羽毛笔呢一个象征意义喺个戏入边，其实系代表咗自由啊，原子笔系唔得嘅。只有羽毛笔先得 嘅，系咩？系咁嘅咩？ 唔系，我觉得嗰个象征意义好紧要啊！即系你如果呢个叫做即系叫做一部电脑叫 keyboard 咁，你好渣啦，喂系嘛？嗰羽毛笔 佢咩都可以攞走，你一定要俾个 keyboard 咯。 系啊，但系唔俾电脑咁靓你咁啊嘛。但系即系羽毛笔本身个象征意义，第一佢本身好靓啦， 嗯， 即系佢好有美感啦。第二羽毛啊，好轻啦。 嗯， 即系羽毛笔呢样嘢，佢象征咗自由，象征咗个创作。呢、這个我觉得系成个戏入边一个最大嘅核心嚟，因为到最后呢个戏最大嘅争议咧，当然有好多人就过分将嗰个着眼点放咗喺嗰个咸古啊，放咗喺萨特侯爵啊嗰度。但系呢个戏其中一个最大嘅主题，我认为系言论自由。 嗯， 即系讲紧，如果你有一啲谂法系奇奇怪怪嘅，唔系啲大路嘅谂法嚟嘅。咁嗰啲諗法係唔係就唔可以講呢？係唔係就唔可以分享呢？咁、那個戲入面唔係話你可以啊，嗰、那個戲有講到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唔適當咁講，或者講咗俾一啲唔應該聽嘅人聽嘅話呢，係有可能會產生悲劇㗎。 係 嗱，好多時啲人寫劇本呢，就係將佢哋諗嗰啲嘢呢就講出嚟。 嗯， 咁但係一個好嘅劇本呢，係將嗰啲諗法變成一啲事件喺個戲入面我哋見到呈現咗，然之后令到呢啲咧系个主角嘅经历，跟住个主角经历咗之后咧，佢有反省有反思。呢、这、一个戏入边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角色萨德侯爵啦，佢一路都认为我想讲咪讲咯，你哋觉得我变态，我理得嚟啫。 系啊， 我唔完全唔介意。 嗯、 然之后佢就讲佢想讲嘅嘢，咁但系到最后咧，佢点都估唔到就系佢。真系喺一个唔啱嘅地方做一样唔啱嘅，就系俾嗰啲疯人院嘅病友听到，然点知放火令到一个佢嘅叫做朋友啦、嗯、就死咗， 咁佢成咗个悲剧。 系啦，佢之前就讲紧就系嗰句，我点解你连一支羽毛笔都唔俾我？点解最基本嘅自由你都唔俾我？我唔系要真的要自由周围走啊，我只系要有言论嘅自由，呢个系佢最少最少最后嘅一样嘢、嗯。但系竟然佢嘅呢个所谓嘅言论自由咧。嘅唔受控制咧，就令到佢嘅好朋友死咗。咁呢个我先至觉得系成个系一个可以话系个主轴啊，即系唔好我哋唔好俾佢嗰啲咸股啊，或者系嗰啲变态嘅谂法咧，就俾 distract 咗，即系分散用你嘅注意力。我哋应该睇翻咧成个戏最最最重要嘅喺呢度。 因为咧，其实我自己睇呢一个戏嘅时候咧，我都有感觉佢渲染咧所谓性啊嗰啲部分咧好少嘅啫，其实真系唔多。佢恰到好处咯，即系性呢样嘢其实只不过系萨德侯爵佢中意写嘅嘢，佢表达咗呢一样嘢，但系佢冇渲染过分嘅一啲色情落去，我觉得睇得好舒服嘅。而你头先讲嗰样嘢就系、是。其实佢追逐紧个自由啊嘛，我其实唔单止喺萨德侯爵身上面见得到，其实我觉得其他角色都见到呢一样嘢。即系如果我哋要讲呢个戏嘅主角啦，即系我哋通常都会追翻就系每一个戏会有一个主角啦。今次戏嘅主角一定系萨德侯爵啦，即系见到啦。做咩？你有一个停顿嘅，好强喎呢个停顿。嗱，即系如果对于我赖慧玲嚟讲，对于我赖慧玲嚟讲，个主角系萨德侯爵。 Winky， 其实我同你做咗咁多集节目咧，你坐喺度系做乜嘢噶？ 学习咯，唔系咩？ 呢个戏个主角冇可能系萨德侯爵。 点解啊？ 啊，有趣系嘛？所有听众听完之后都 好惊啊！头先嗰个停顿， 点解仲要啊？黄晓春 咁大嘅 停顿。 好啊，我哋又试下倾下。 呢个戏呢个系 主 角， 嗱， 呢个戏主要人物好少啫。 系啊，萨德侯爵啦，牧师啦，医生啦，个女仆啦。 首先我哋讲翻，我唔知道我系咪冇讲过定系咩啦，但系一个戏个主角最主要嘅criteria 即系个要素啊，有啲咩规条令到我哋定义一个主角系唔系主角啊？系咩啊 ，Winky？ 嗱，咁如果你放我主角咧，就系佢面对住一啲事，我哋作为观众可能跟住佢嗰个历程去经历起承转合咯。 冇错。咁你睇完呢个戏，你觉得你跟得最多嘅系萨德侯爵啱唔啱？ 系啊。 我有一个另外嘅睇法咯。 你试下讲。 我认为呢个戏嘅主角系个牧师。 嗯。 一定是个牧师啊，对我来讲。即是我愿意同任何人讨论，但是你问我，我一定是个牧师。 嗯。 我一定不会说是萨德侯爵。萨德侯爵反而是个其中个主要的大反派。 啊，主要的大反派。我反而就是想呢，会不会是牧师是不是一个反派。 是。 即是他对于萨德侯爵来讲，其实他是受着医生的压力，跟住他不让萨德侯爵做这样，跟住慢慢去拿走他的东西嘛。即是拿走他的羽毛笔，跟住拿走他用血去写，拿走他的酒去写。最终如果你讲舞台剧剧本可能割了他的手啊，不让他写咯，制造这些的叫做障碍给他咯。 冇错啊，但是如果是萨德侯爵的话，有一个唔系最大嘅问题嘅，但系我都提过嘅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就系、是、佢其实算系几早死咗嘅。如果萨德侯爵系个主角嘅话， 嗯， 嗱，当然啦，我唔知我系咪有心啦。喺我讲个剧本嘅时候咧，头先我一路讲个故仔嘅时候咧，我有少少唔多唔少想误导大家，令到大家觉得系萨德侯爵系。 点解你要咁做啊？唔系我谂， 我谂大部分人系咁咯，因为大部分人系咁咯。 系啊， 但系其实咧，因为我头先讲紧嘅时候咧，中间有一段咧，我系话哦，咁佢就攞走嗰啲羽毛笔啊，攞走咗嗰啲乜乜物啊，攞走咗，咁佢就写唔到啊。咁我哋好容易咧，就自己会跌咗去跟住萨德侯爵，真系惨。咁啦，嗰条线度，然之后跟住萨德侯爵，但系你唔好忘记边一个人系主导紧呢件事，同埋边一个人令到呢件事向前推进咧？个主动力咧系喺个牧师身上多过喺萨德侯爵上面，同埋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是、主角嘅定义有其中一样嘢最重要嘅咧，就系咩咧？佢喺个戏入边个 realization。即系佢明白咗呢个故事教训我哋，佢明白咗呢个系其中一样最重要嘅嘢嚟。嗱，我唔系话萨德侯爵冇，萨德侯爵都有，因为喺嗰个洗衣女工死咗之后咧，咁佢都即系唔至于大彻大悟，但系佢都哎呀，我做错咗一样嘢啦，咁样嘅。咁但系咧，成个戏入边咧有一个角色咧，就系好似系暗淡咗少少，好似系暗咗啲咁样，但系其实我真系觉得佢主角嚟，就系嗰个牧师。 嗯， 因为咧成个戏其实最主要讲紧嘅系咩咧？我认为喺萨德侯爵佢自己本身真系史实啊，佢嘅著作入边，佢嘅呢个人，同埋喺个戏入边呢一个角色，都有一样嘢系共通嘅，就系、是、佢认为有一啲嘅思想，有啲嘅谂法，就算其他人觉得错，你唔需要夹硬去抑压佢嘅，你夹硬去抑压佢嘅话，即系荒谬嘅。 系， 即系佢系咁谂嘅。而喺呢个戏入边咧，有一个最大嘅抑压系边个咧？系竟然系个牧师啊！即系佢中意咗个洗衣女工啊！但系到最后呢、這个牧师佢点解会切断萨德侯爵嘅脷手脚？各样嘢系因为佢一个好大嘅抑压，而嗰个抑压嘅爆发啊！平时嚟讲咧，這个牧师咧，佢系一定唔会咁做嘅。唉，普通病人啫嘛，我哋应该点样 comfort 佢哋，点样去安慰佢哋，去帮佢哋，去用一啲温和嘅手法去处理嘛。但系点解佢到最后会走上一条咁样嘅路？系因为佢有一个好大嘅抑压，就系佢中意嗰个洗衣女工，而呢个洗衣女工竟然系被呢个萨德侯爵害死咗。 呢个系佢最大嘅抑压。 我认为是啊， 因 为佢最大的抑压。 其中一个，因为我觉得佢最大的抑压就是佢想用佢的方式去对待啲院友，而医生嚟咗之后，佢最大的转变就是佢唔可以用佢既有的方式去对待院友嘛，即系有好多规矩俾咗佢。 这个是重要，但是我问你啊 ，Winky， 你的工作重要啲，定是你的另一半重要啲？即正常嚟讲， 我有事业心嘅，咁但系感情系真系最 咁睇你有几中意嗰个人咯、 啊，最贴近你嘅生活嘅，我可以咁讲、啊，即系最容易触动你嘅生活嘅一个范畴嚟嘅。 即係呢啲位每個人個比重都唔同嘛。有啲人會可能哎呀我事業心重啲，兒女私情呢啲嘢我放埋一邊，有啲人係咁諗。但係喺劇本上面呢，喺戲上面呢就好難係咁，特別係主角。嗱，我唔係話所有角色都唔可以係咁啊！呢、這個世界係有咁嘅人嘅、但係特別係主角咧，通常都唔得嘅。又或者我試下咁講啊，好嘅戲通常話我哋話有衝突啦，咁衝突就通常會形成咩咧？形成一啲嘅掙扎啦。咁咩情況之下有掙扎啊？就係、是、兩樣嘢都咁重，咁你先有掙扎啊嘛。 嗯， 如果你同我講話，即係兩樣嘢好明顯一樣重過另一樣，其實冇乜好掙扎嘅，好明顯嘅，係、咪？咁但係而家喺個戲入面就係佢嗰個掙扎呢，其實原本冇乜掙扎㗎，佢鍾意個洗衣女工，因為佢係個牧師，佢又唔會講，佢又唔會同佢喺埋一齊， 係啊， 佢唔會出聲，但係呢個相對地係形成一個更大嘅抑壓啊， 係， 因為佢冇辦法可以釋放到呢樣嘢，冇辦法可以做到，冇辦法可以處理到呢樣嘢㗎，但係佢嘅工作佢咪繼續做囉，但係到最後呢，佢就將呢樣嘢撈埋咗一齊啦，就係佢將佢嘅工作同埋佢有一個咁大嘅抑壓撈埋咗一齊，到最後佢喺個工作上面釋放佢嘅抑壓啊嘛，就係佢鍾意嘅一個人死咗，咁佢就將呢樣嘢利用佢嘅工作係釋放咗，就係對薩德侯爵做咗嗰啲咁樣嘅酷刑啊嘛。 嗯哼， 但係其實你問我，你話呢個角色邊樣嘢好睇啲啊？佢好重視佢嘅工作，其實兒女私情係擺埋邊啊？定還是係佢好重視呢一個佢鍾意嘅洗衣女工，但係佢唔可以講，但係到最後佢只不過用其他方法宣泄咗出嚟。边样嘢好睇啲咧？ 后者， 我就觉得一定系后者啦。 嗯、 即系你冇理由坐喺度同我倾，我作为个导演又好，作为个演员又好，作为个编剧又好，坐喺度同我倾，到最后你同我讲话，哦，其实嗰个牧师系重视佢嘅工作多过嗰个洗衣女工啊。到最后佢点解要咁样惩罚个撒德侯爵？纯粹系因为工作嘅啫，同儿女私情系冇关嘅。咁嗰个戏冇得好做。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我歸納翻呢一點，或者係我通常係關於呢一點，我係點樣同我啲朋友啊、業界嘅其他嘅同業啊，或者係我嘅學生，我係點樣講嘅一個論點。我嘅論點係，如果你發現有一個角色喺個戲入面，佢對住另一個角色，佢對嗰個角色嘅重要性咧，佢覺得係唔係咁高嘅，即係佢唔重視嗰個阿 B 啊，呢個阿 A 佢係唔重視嗰個阿 B 個， 係 呢一段戲一定唔會係重要嘅咯。A 呢个角色对呢个 B 嘅角色一定系有一个好大嘅重视，嗰、那个戏先有得推进嘅。 系啊， 嗱、 啊， 你谂下，如果喺呢个戏入边咧，呢、这个牧师咧其实唔系咁重视呢个撒德侯爵嘅，诶、哎，普通病友啫嘛，咁冇戏好做噶。如果佢呢个洗衣女工，诶、哎，只不过系普通嘅洗衣女工啫嘛，就大把咁多洗衣女工，靓过佢，有人品好过佢，又唔系咁重要，个戏冇得做啊。个戏最好做一定系佢好中意呢个洗衣女工，但系佢唔可以讲。佢同呢个撒德侯爵好好朋友，佢又唔忍心对佢差，唔忍心俾嚟嗰个医生对佢施呢加呢啲酷刑。 系啊， 到最后佢鍾意嘅女人死咗，佢呢个好朋友竟然就系个罪魁祸首。佢喺冇办法嘅情况之下，佢自己亦都有少少狂性爆发咗出嚟，先至做紧一样咁嘅嘢。到最后佢先至会入疯人院啊嘛。 嗯， 如果佢两样嘢都唔重视嘅话，系所有嘢冇办法推进噶。 是啊， 所以在戏入面的角色啊，他一定是对于那些主要人物主要事件有一个比正常人都更加重视才有得做的。你看那些爱情的戏啦，就是一些浪漫的爱情片啦，如果那些角色啊，他对他那个对象不是有一个无限大的需要，对他那个爱情不是那么大的话，那些是做不到的。 是 哪有咁多戏会为咗佢嗰个情人会自杀啊，或者会为咗救佢而舍弃自己嘅生命啊？喂，戏就梗系咁做啦，但系嗰样嘢一定系推到去一个人性嘅极限，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咁样先至有戏做啊嘛。所以喺戏入边通常系拣咗一啲系比较特殊，亦都系比较放大咗嘅一啲情操，人嘅一啲嘅情感。人性嘅一啲嘅特质嚟睇嘅，咁喺呢个戏入边，我哋见到嘅亦都系咁嘅情况，就系如果呢一个牧师唔系对呢两个人都系咁重视嘅话，系冇办法推进嘅。OK， 系啊， 所以 所以点解我会认为呢个牧师更加需要系个主角。 嗯，同埋如果你咁讲，佢嘅行动性系会大好多。 冇错啊， 即系相比起其实撒得头着佢可以。个行动性系比较细啲嘅，即系佢困喺自己间房度，即系有得写就写，冇得写就发脾气嘅啫。其实系，即系都人哋对佢做啲乜嘢，而形成咗佢去做啲乜嘢，即系佢系被动大啲嘅。咁而牧师就系个医生嚟咗之后，佢要点样转变对佢自己院友，例如撒得头着嘅态度啦、做法啦。咁又或者係喺呢一個環境底下，佢可以唔可以對佢呢一個鍾意嘅女工做嘅嘢啦。 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話圍埋一齊覺得撒得侯爵係主角嘅話，我覺得唔係唔得，但係個戲淺咗。即係你個成個戲最 juicy, 最有戲最正嘅部分就好容易跳過咗，或者我哋睇得唔夠深入。呢、這個戲即係我唔知道我應該點樣講啊！但係我想大家聽眾咧，你哋真係去睇下個戲，然之後你自己去揾一個你嘅答案，因為我好希望我係錯嘅，其實即係我好希望有人睇到一啲其他嘅睇法係同我呢個唔同，然之後可以同我一齊傾下，我覺得咁樣係最正。但係呢一個戲，我真係好想有人拗得贏我個主角，一定要係撒得侯爵。但係你問我，一定要係嗰個牧師，因為牧師個戲係最有戲噶先至。 嗯， 同埋咧，你睇翻咧，你如果我哋之前好似喺啲較早嘅集數，我哋曾經講過話，我哋點樣用一句說話。即係嘗試好簡單一百幾十字，成個劇本清清楚楚咁樣講咗，成個故仔清清楚咁樣講。如果你由撒得侯爵嗰個角度講咧，冇咁好睇噶呢個故仔。但係由牧師嘅角度去講咧，呢、這個故仔就相當有趣，因為我哋係睇住呢個牧師個心路歷程，佢點樣喺佢嘅好朋友、上司同埋佢一個佢愛嘅人，但係佢唔可以出聲呢一、這個咁樣嘅三角入邊啊，佢點樣去自處，然之後到最後佢被逼。到癲咗，入咗瘋人院。呢、這個故事應該係成個戲入面最好睇個故事啦。 嗯，咁我可唔可以咁講咧？其實編劇咧就選取咗呢個角度出發去描述呢個故事啦。咁但係即係冇嘅，佢依家係選擇咗呢一個角度啫嘛。但係其實佢都可以選擇其他唔同嘅角度，例如 你先係編劇，個編劇可以選擇，係、當然可以啦。佢落筆之前選擇咯， 即係而家係佢而家選擇咗呢個角度。 但係嗱，我又提翻一樣嘢咯，就係、是、通常咧，我幫啲人去解構佢哋嘅劇本，或者幫佢哋去 develop， 即係發展佢哋嘅劇本嘅時候咧，我都提佢一樣嘢，就係、是、我哋講過噶，就係、是、the art of playwriting is not writing，the art of playwriting is rewriting， 係、就係、是、劇本唔係靠寫出嚟嘅， 係、 靠重寫出嚟嘅。 係啊， 咁你當你寫咗一稿。好多时我哋都贪心嘅，哎呀，我有个撒得侯爵，哎呀，我有个牧师，哎呀，嗰、那个其实嗰个医生都系好正噶，哎呀，我哋不如描述一下嗰个建筑师嗰个心路历程喺嗰度都好正噶。我哋有一个英文有一个咁嘅讲法嘅，喺编剧界就系、是、kill your own daughter， 杀咗你自己个女啊！我唔知道有冇提过喺我哋嘅节目， 未听过。 杀咗你自己个女啊！即系你觉得好嗰啲，有阵时你要好狠心地你杀咗佢，因为你太多好嘢啦。但系你到最后咧，你点样？知道咗系边一样之后咧，重写、修正、减省其他嘢，将一啲其他嘅嘢，你知道我而家系为个戏服务，个戏系咩啊？个戏如果系个牧师嘅话，其他只系配角，其他事件只系点样去刺激呢、這、一个主角，就系、是、嗰个牧师。嗱，你谂下嗰个医生嗰个事件咧，只不过系令到佢要更加着紧点样可以控制到个后着啫嘛。 嗯。 佢控制到个侯爵，佢系点样啊？施加压力喺嗰个牧师身上咯，因为呢个牧师尝试揾一个平衡啊嘛，就系、是、令到唔好俾嗰个医生出手，佢又可以搞得掂自己个朋友，系咪？佢系要揾一个咁嘅平衡啊嘛，系咪？佢要揾一个咁嘅平衡啊嘛，所以嗰个戏到最后系影响到呢一个牧师噶嘛，系咪？到最后呢一、這个医生嗰个少少嘅枝节，佢嗰、那个太太，佢要困住佢，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影衬啊，即系一个对比，令到我哋见到其实。嗰、那个医生都有某一啲变态噶啦，只不过佢好彩佢一个医生，佢唔系喺个疯人院入边啫嘛，即系有某一个咁样嘅反衬，令到我哋见到嗰个世界呢、這个戏呢、這个世界入边咧，嗰啲人每一个都有一啲嘅抑压，有某一啲嘅我叫做变态。 啊，错！我记得你讲过有一句说话系一个好嘅剧本，其实可能每一个角色面对嘅嘢都系。接近或者是同一样， 冇错，绝对是啊。 咁讲多少，即系或者喺呢个剧本上面，其实我哋系咪已经见到呢一样嘢咧？ 我觉得喺好嘅剧本入边，我哋所有都见到嘅，即系譬如话我哋之前提过《无间道》啦，即系《无间道》嘅剧本入边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大嘅问题， 就係咩呢，就係佢都有一个好大嘅秘密，佢冇辦法同人哋讲。即係呢个就係嗰个戏入面所有人面对嘅问题啦。即係不论係刘德华、梁朝伟、跟住黄秋生、曾志伟，全部都係面对同一个问题。就算係李心怡嗰个心理医生啊，即係由陈伟林饰演嗰个。佢都係佢知道咗佢警察，哎呀，但又唔讲得喎，讲又唔知讲俾边个听，唔知点算，系咪啊？就算系啊，由郑秀文饰演嗰、那个刘德华个未婚妻，都系，哎呀，佢发现咗自己嗰个老公原来系黑社会嚟嘅， 但系佢喺警察啫， 喺警察部做到好高级，佢点算咧？佢冇出到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大嘅抑压，即系唔知点讲啊！咁呢个就系个戏入边所有人面对嘅问题咯。而喺《Quills 羽毛笔》呢一个戏入边咧，每一个人面对嗰个问题咧。反而最有趣系咩咧？呢个问题竟然系冇喺萨德侯爵身上面嘅，就系佢有某一个抑压，佢有某一个其实少少嘅变态，即系抑压啦。简单嚟讲就系，但系佢唔可以同人哋分享，亦都唔可以做出嚟，唔可以俾人知。个医生佢有一个好后生嘅太太，佢要困住佢，系咪？个牧师佢中意咗个洗衣女工，又唔可以同人哋讲，系咪？嗰、那个萨德侯爵个太太。佢其實咧又係都少少變態啦，叫個瘋人院困住自己個老公，咁樣佢先至可以有正常嘅生活，都係變態啦，唔可以俾人知噶，亦都係咪？佢最好就係冇人知道佢老公原來就係薩德侯爵，因為薩德侯爵惡名昭彰，所有人都認識佢噶嘛，係咪？你見到個戲入邊所有嘅人啊，都係有一啲咁樣嘅抑壓，係唔可以話俾人知。 點解咁樣即係屬於一個好劇本？就算我哋每一個角色唔係面對緊同一樣嘢，但係。即系譬如话呢个剧本起承转合好清晰啊，主角个转变好大，但系唔一定要所有角色去 serve 紧同一样嘢噶，即系面对紧呢一样嘢。 我认为咧，呢、這个我唔够胆讲话一定。关于呢一点，我唔够胆话一定所有好嘅戏都系所有角色都系面对同一个主要问题。 或者大部分啦， 我唔够胆讲话一定，但系我够胆讲嘅系，通常咁样都会好啲。个原因系咩呢？我哋作为观众，我哋更加容易投入个主题啊。 嗯，即系或者佢形成出嚟嘅嗰个 戏 氛， 系啊，成个戏个主题系会清晰啲、集中啲咯。我知道啊，我突然间可以写一个戏，我想讲世界和平，我又想讲环保嘅重要性，我又想讲对屋企人应该系对佢好啲，即系亲情嘅可贵。我又想讲人应该勤力，我又想讲你乜嘢都想讲，你写晒落去，你真系写晒落去啦。但系到最后就系、是。即冇主題咯，但系其實好嘅編劇喺嗰個改寫嘅過程入面就係一路深化佢嗰個主題，嗰、那個主題，然之後慢慢令到所有角色慢慢扭向呢一度，導致每一個角色嘅存在，除咗係功能性上嘅存在，亦都係對於個主題有一個幫助，係幫我哋睇到嗰個主題點樣喺呢啲唔同嘅角色身上面彰顯到出嚟嘅。咁樣嘅話咧。咁嗰个戏呢就扎实啦，个架构就大家系全部环环紧扣，就唔会系松散咗。突然间有啲你就想讲呢样嘢，突然间有啲你就想讲嗰样嘢。通常好嘅剧本，我发现真系，总之我归纳出嚟嘅就系好嘅剧本都有一个咁样嘅状况，就系所有主要角色都面对一个好类似嘅问题，同个主题系极之有关系嘅。你谂下，头先我哋讲《无间道》啦，或者你而家咁样谂翻《Quills》，系唔系讲嗰个戏？就算系你谂得深入啲，连拿破仑都系面对紧一个类似嘅问题噶。唔通拿破仑就冇嗰啲淫念嘅？唔通拿破仑就冇嗰啲谂法嘅？佢都系谂紧点样控制佢啫嘛。即系个戏入边所有人都系面对紧一个类似嘅情况啊。只不过佢哋每个人个解决都唔同。而最有趣就系头先我哋最主要讲边个系主角啊嘛。根据咁样嘅讲法嘅话，萨德侯爵。更加冇可能系主角，你谂下系咪？ 因为佢冇面对紧呢一样嘢。 系啊，因为佢已经解脱咗啦嘛。佢个角色嘅解脱到最后，佢承受嘅就系我喺风云院咯。但系我宁愿我嗰啲思想可以解脱咯。只不过系佢呢个解脱到最后令到佢个朋友死咗啫嘛。佢个问题唔同咗噶，佢个问题辗转地唔同咗噶系。 但系其实佢成个戏一开始到尾，佢都冇面对呢一种抑压噶，因为佢系着意去令到自己不断写去释放噶。 系啊， 其实反而系。 所以佢咪更加冇可能系主角咯。呢、這个剧本我一开始我睇嘅时候，即系对我嚟讲啦，即系始终我以一个学者角度去分析嘅时候，我睇咗一段仔，我已经知道冇可能系佢嘅，个主角一定系个牧师嚟嘅、但系就系大家作为普通嘅观众， 即系会当佢传记咁睇噶嘛，少少， 因为你好容易追咗佢啊，我哋好容易俾佢遮住咗啊，佢太大啦，因为 但是其实我哋睇剧本嘅时候咧，我觉得你想作为一个专业嘅观众去睇，你想品味一个剧本，品味得深入嘅时候咧，要慢慢学识呢啲嘢咯。点样去睇、啊、其实个编剧佢想写紧咩？嗰、那个侧重紧嗰条主线其实系咩？我哋好容易俾呢啲咁大嘅灯胆遮住咗我哋啊！ 我突然之间喺度谂，咁如果嗱，即系我自己作为演员出身，咁如果我接到一个剧本，我系饰演萨德侯爵噶。咁我知道个故事出发嘅角度可能係由牧师出发啦。咁我作为演员，你觉得我嗰个睇法都系我用我系萨德侯爵作为一个主线地去睇呀，定系我明白我系影响緊牧师嘅一啲嘢呢？即係如果我先了解咗个主角系牧师佢睇见证呢啲嘢喎。 我明白。嗱，通常嚟讲我对演员嘅建议就系咩呢？你两样嘢都要知道。因为两样嘢都要做、 啊、 到最后每一个角色，就算你只是做个洗衣女工的阿妈，因为那个剧本里面有 一个、 洗衣女工那个盲的阿妈，你做的时候你都要当自己的主角。 是啊是啊。 你是演员，你做的时候你都要当自己的主角。不过你是跟个导演和个剧本一起工作的。那你就看看我这个主角怎样是摆回在那条主线里面，怎样帮那条主线。我们一起为个戏工作。 是 我永远都觉得我作为导演、 啊、 我不是个戏的神来的。我不是入来所有人听我讲我讲个故事。不是。我们是一起去对个戏，对这个剧本，甚至是个编剧都不是对自己的作品，他是对个戏一起工作的、我们一起围埋探讨一个主题。我们怎样去用我们的付出去帮这个戏完成。 是。 我的工作作为导演不是叫你们全部人听我讲、我的工作是、我们一起看看怎样做好这个戏。你的角色怎样做会令到这个戏会统一了呢？会令到这个戏的主题可以搞得清楚一点呢、我最近今个礼拜做了个戏、 你导演的戏。 我导演的戏伊甸。很多人都在那里想、这个戏讲伊甸园。个主角系应该系亚当同夏娃啦，再加埋我哋嘅女主角啊 Jessica 斯做夏娃，佢仲唔系主角，千祈唔好俾呢啲灯胆遮咗你哋。个戏个主角唔系亚当夏娃啦， 都系边个啊？ 个戏个主角系个神啊！我想大家入嚟剧场睇下，你仲会明点解嗰个戏个主角系个神，唔系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只不过系点样同嗰个神嘅角力。在伊甸园入面怎样生活啫嘛、或者是讲其实个戏到最后不是只是讲亚当夏娃，是讲全个人类啊怎样面对神啊，这个才是整个戏的主题。所以其实整个戏那个主角啊，我会说是神来的。只不过这个神是不是我们认识那个神呢，大家真的要入剧场才知道。 不过如果这么讲呢，真的即是戏剧我觉得最精彩的地方是我们一班，即很多时候都是 teamwork， 大家一起 work。无论你是导演演员，即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那个过程如何去雕琢我们刚才所讲的个主题才是最 重要的。我觉得那个编剧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拿了一个很好的承载物，即是拿了一个我叫 vehicle， 一个车出来。但这个车怎样揸法，怎样揸那条路揸得靓呢，就真是大家一起去共同令到它 realize 到出来，執行到出来咯。 有趣有趣。今日多谢初理又令到我上了一堂，即如何寻找主角。 唔好咁讲。 嘅一个课程啦。多谢你阿初。咁我哋下个礼拜返嚟呢就试下再倾下其他剧本。等我睇下我会唔会有进步先。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